就是你，你怎么这么美啊？不管是外表美、心灵美，总之，在你出现的那一瞬间，周围的人都体会到了那种很舒服的感觉。我想你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，比如说你的亲密爱人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周小美要送给自己老公的亲密爱人，生日快乐。 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，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，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 缺点，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，喜欢是假的，爱才是真的。两个人能够继续走下去，爱是假的，珍惜才是真的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卡车的缺点和毛病，开始我们用最光鲜亮丽的优点吸引了对方，但是后来我们一卡车的缺点都展现在对方的眼前，这个时候才是真的能走到一起的 很重要的时刻。 湛蓝的清晨，过中的夜间一点，橘红的晚霞，女人失恋的一天，那天那年，可多想一眨眼，雷声的瞬间，总爱飞走的麻雀，无声的孤单，老是让我心好远，笑声的背后，可能会有人失眠，听着眼泪碰撞世界， 来自孙燕姿演唱的《天天年年》。对啊，一天天就这样也走到了八月的最后一天，明天呢就开启全新的九月天，也是很多学生朋友们要开始新的一个学期的起始点了。在这一刻呢，这位叫做王平的朋友很想点播下面这首歌，为自己的新学期加油。 伤卡在咽喉，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，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，只能沉默，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，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，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，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，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汐潮落，心怎没有那么脆弱，总还会 来自 JJ 林俊杰的《裂缝中的阳光》。是啊，我们人生也是需要有一些裂缝，这样阳光才会照进来。我想那些裂缝大概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困难，跌倒之后的伤疤，它总需要一个愈合的时间。在那一刻呢，生命也会因为你的努力赐予你更多的幸运。下面这首歌同样是要送给开学的朋友们，来自五月天的《倔强》。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真正人生中想要的是什么，然后才会孤注一掷的去努力。 当我世界不一样，那就让我不一样，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杆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，如果对自己说谎，即使别人原谅，我也不能原谅。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，我就是我自己的神，在我的地方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。一站是不是天堂，就算失望不能绝望，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，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。对爱我的人别紧张，我的固执很善良，我的手越肮脏，眼神越是放光。你不在乎我的过往，燃烧了我的翅膀。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，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。我不怕千万人阻挡，只把自己投降，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。这是不是天堂，就算希望不能绝望，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歌唱，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。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，一站是不是天堂，就算失望不能绝望，我和我骄傲的倔强，我在风中大声地唱，这一次为自己疯狂，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，就这一次让我的生长。啦啦啦啦啦， 开学之前真的需要把这些能够给你鼓舞士气的歌曲再听一遍。同时呢，这首歌也送给张神探爱夫必爱，他说明天就要开学了，每年开学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。今天呢，我大辉哥休息带我回家和爸妈吃了美美的晚饭，我们提前过了生日，希望以后我的每个生日都可以和我最爱的人一起过。是啊，大学生朋友们也要开学了，高中、初中、小学生，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哈，都将过了这个愉快的暑假以后，又开始了他们按部就班的上班、上学、上幼儿园的生活。 当然在学校里不光可以学到知识，还有呢就会遇到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好朋友。下面这首歌呢，这是来自小飞朋友要送给他的好友的歌曲《时间煮雨》。他说开学了，我们也将去往不同的大学，虽然在地域上离得远了，但是在心里从来没有失去过彼此。新的学期我们一起加油吧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沙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一直在一起，就算与时间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， 时代的好朋友真的有可能成为你一辈子最重要的人。慢慢的你们就真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我想刚刚那首歌，有自己的好朋友的朋友都能够感同身受。我们上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下半时段需要我帮忙在八月最后一天点播的话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，一会儿见吧。 碎了，我在广播体操的音乐里起床戴假牙，我把鸡蛋煎成了糖心儿，等你把灯。 每一天的阳光在天空晕染，每一天的北京在心中绽放。我们把音乐的种子留在北京，让思念回到故乡。 也许新的北京。

确实，每个人都需要爱，其实每个人也都会付出爱，只不过有的时候人会想自己多一点，或者是为别人着想多一点。这一项在恋爱中的角色，我们都每天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也会积蓄一些糟糕的情绪回到家中。自私的人可能就会宣泄，就会把你的坏情绪带给你所爱的人，让他也跟你伤心了起来。但是无私的人就会把它放在心里，去倾听对方他的那些难过和不开心。 爱奇迹不到一半，心都在你身上，只要能让你快乐，我可以拿一切来换。这世上你最好看，眼神最让我心安，只有你跟我有关，其他的我都不管。全世界你最温暖，肩膀最让我心安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答应我别再分散，这样忍着多喜欢， 来自梁静茹的恋着多喜欢，这也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想送给自己的。他说这个八月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刚刚拥有的一段感情里，自己的情绪也是起起伏伏，希望用这首歌来给自己和他都平和一下情绪。未来的路我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，这样就对了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不太擅长表达的孩子要送给父亲的生日歌。这位朋友叫做欧虾仙，他说明天是我爸爸的50岁生日，我是一个很不擅长表达的臭孩子，但老唐就像我的定海神针一样支持着我一路走过来。老唐大概被我气到过不少次，但又原谅我相同次数，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一步一步带着我走出来。想给老唐点播一首他最喜欢的张学友的歌，祝他生日快乐，要一直健康幸福。